现生活千种，烦忧失控，难控四周的人重，是我心境中。 嘈嘈泛黄的书页，边缘因为被蛛食到不平整而微微上叫，轻轻翻动书页，会闻到一阵阵陈年的纸味，上面的油墨紧紧附响纸上，而所印的字体端正典雅，清晰可见。这本《马窦经验录》是响丁卯年，即是1927年，由当时的中环和盛印字馆承印。即使经过悠长年月的洗刷风化，仍然见到印刷业向香港发展初期的浮光掠影。任何行业都是因应民生需求而发展起来。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为振兴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于是将印刷和衣食住行并列为民生五大必需品。而香港的印刷行业亦都在那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在30年代，香港已经有超过200家大大小小的印刷公司，主要是印刷报纸和书籍等民生用品。 由19世纪活版印刷一路发展到五彩石印，跟住直到去20世紀嘅60年代，柯式印刷嘅出現，去到80年代、90年代數碼印刷嘅發展，其實一路以嚟印刷都係喺我哋生活裡面密不可分。其實我哋每日一起身都已經接觸到印刷品嘅，咁喺支牙膏上面會見到有啲graphics 啦，有啲文字、有啲圖像啦，喺我哋食嘅麵包嘅包裝上面會見到印刷品啦，廣告啊或者各式各樣資訊啊，都係用印刷嚟去傳達。其實喺衣食住行四方面，其實我哋都會接觸到印刷品。用到呢啲印刷品，其實反映到我哋究竟係咩時代，我哋係咩人嚟嘅咧？印刷喺我哋嘅文化領域裡面，其實係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Keith 譚志恒在专上学院教全意设计及印刷相关科目，对印刷的技术和历史都很有研究，而他本人亦都收藏了不少上世纪的印刷品。 这份华侨日报都是活版印刷印的，就有红色和黑色两只色。当年华侨日报在中环荷里活道，咁二十世紀初咧，嗰一帶都好多報館嘅，咁所以咧都有好多鑄字行啦，同埋印刷廠喺度。喺啲刊物啊、書籍啊或者啲散件印刷嚟講咧，其實二十世紀初咧都係活版印刷為主嘅，都係我哋所講嘅執紙粒啦。石印咧，其實每一隻顏色都用一塊石嚟做個印版啦，都幾重啊，同埋儲藏起嚟都幾麻煩嘅。相對地，佢印到嗰個尺寸咧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咧都會印海報啊、月份牌啊，或者啲廣告類啊或者包裝類嘅嘢會多啲。咁一來佢嗰個顏色比較豐富啲啦，層次感比較豐富啲啦，所以會吸引啲嘅。咁至於活版印刷方面，可能佢個尺寸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細啲啦，都會愛嚟印報紙嘅，或者印書籍啊，或者信封信紙嘅單張。咁柯式印刷其實都係同樣平板印刷嘅原理，不過咧佢就將石板咧就變咗做星板，咁就薄好多啦，輕巧好多啦。柯式印刷嚟咗之後咧，彩色嘅印刷咧就可以大眾化好多，普及化好多。 活字印刷係手工作業，印刷工人往往因為執字排字搞到成手都係油墨，而被人戲稱為黑手黨。林安林師傅就係其中一個。他由10岁起做印刷学徒，到自立门户开印刷公司，一直做到退休，大半生都在茫茫字海中搜寻，见证印刷业的喜乐兴衰。 印刷这行呢，我由学书10岁做到我65岁都是一行，从没离开过。我在乡下下来的时候，我妈带我下来的，那就找亲人啦，即是流浪街头的，可以说嘛。他偶然有个机会呢，就识到广记印务的太子仔。叫我入去学一下书啦，咁我咪入去学书啦。即 即係收留我咁啊，煮食食廚啊咁樣就唔使憂啦。咁你咪睇人哋點樣做嘢咯。咁啊，人工方面就冇乜噶啦，因為嗰陣時人工比較平啊，就算師傅都係好平，人民都係靠人手嘅。咁啊，佢啊耐唔中啊教下你啊咁樣，哦呢度應該點做啊？呢度應該點啊？咁睇得耐，自己咪識咯。老細接咗生意翻嚟啊，誒單張啊、卡片啊、煙來市啊、quotation 咁支持啲信紙信封啊咁樣，咁人啊同佢講咗，咁佢直接同嗰個排版師傅講。嗱呢度點點點排，呢度點點點排咁樣，咁啊靠你自己嘅想像力。我邊啲字啊粗啲啊，公司名嗰度又比較突出啲啊，咁啊自己排咗個版睇，咁啊整好曬個稿啦，就俾個人客睇啊，有冇錯啊，有冇錯字啊咁樣，咁如果 OK 啦，咁啊落機印咯。細個年代通常係結婚卡多啲。生日卡啊，或者自己嘅卡片啊，私人卡片啊，咁樣咯。咁印刷都開始有得做噶啦，1970年代。 當年因為中環一帶商業活動頻繁，對印刷品嘅需求都好大，所以好多中小型印刷作坊都集中開喺中環荷里活道、鴨巴甸街、永利街等等幾條街。林師傅喺1970年代自立門。亦都係喺鴨巴甸街開設印刷公司。 呢度做咗9年幾，因為80年代嗰陣咧，加租加得好緊要，所以咧我就搬咗個對面。以前呢度好多印刷鋪噶，加租鋪隔離嗰度都有2間係做印刷嘅。依家完全冇曬，因為嗰個租值貴咗啦，同埋生意亦都係絕無僅有，可以講話，即係已經俾人淘汰咗啦。個做法唔同咗啦嘛。時代唔同咗啦嘛，同埋你配套又麻煩啊嘛，啊你而家想買張紙都買唔到啊，字粒更加唔使講啦，雖然係冇人用，但係你想做都冇得做啦。 小型柯式由早期嘅1985年起，保守估計啊，中西區咧差唔多我哋有成200多間嘅。而家式微到由1995年打後嘅，到今年嘅2021年，印刷業已經係最走到末期，同埋好夕陽咁滯啦。就因為俾電腦取代曬好多嘢，嗱，譬如你 Lisa 啊，或者WhatsApp 啊、微信咧，而家好方便㗎，有好多人見下都唔需要拎卡啦，又唔需要紙張，尤其是嚟講係電腦好方便，不特止啦，一部 pad， 一部 notebook， 你可以出到街已經可以見下人。除了話啲大機構啊，譬如律師行啊、銀行，就需要寄啲 letter 出去通知啲客户咧，先會需要到印刷呢樣嘢。所以我哋呢啲個行業或者呢類型嘅印刷廠咧，係有需求，但係唔大。以前可能呢行嘅蓬勃好多啦，譬如有外資公司啊，或者啲外國人咧，佢基本上喺印刷品上面咧係好挑剔，同埋嚟講係五花八門嘅。 除了活字印刷，很多印刷相关的技术亦都因为没有人承传而将会相继消失。 你一看到手就是这个黑色的丝，它摸落手是没有凹凸感的，那叫平张印刷，我们叫柯式。如果我们玩效果，你看到这个盒内是一些叫松香树的松香粉，经过一个粉染了上去，原身我们黑色是很光面的，它的效果就变成白蒙蒙的。個油墨上面咧鋪滿咗一層嘅粉劑，點樣會出嚟有凹凸感呢？就過呢個凸字爐出咗嚟效果呢，你會零零舍舍，呢個係光面，我哋啲叫凸字松香粉，或者甚至凸字爐呢，以呢部1964年出廠，基本上喺市面上嘅 second hand 市場揾唔到㗎啦。即係或者呢部機如果完咗之後冇零件去再去維修嘅，咁呢部機就要退役㗎啦。以前的蓬勃時間就過了了。近年尾我們9至12月那段婚宴的假期，印婚宴喜帖或者接到酒店的所謂的賀年卡，我們是應接不暇的做到。 他說的早期那些是很需要的，即正如你說自己私人需求，譬如印卡片啊、 請卡啊，聖誕卡都有啦，自己設計噶，或者結婚卡啊咁之類啊。咁嗰陣時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興嘅，但係而家啲人唔需求啊，即係好絕無僅有啊，即係佢唔需要用佢自己啲嘢，而家唔興啊嘛。 看住呢個行業式微嚟講，都比較俾傷感嘅嘢嚇。最緊要係青黃不接啦，第二嘅就是電腦化啦。基本上看到呢個工業嚟講，已經係冇得再發揮最大嘅空間，就咁解。 其實七八十年代香港印刷業都係非常之蓬勃啦。講刊物嚟講咧，中文報紙其實喺世界裏面係第一嘅，發行量係最多嘅。至於九十年代係咪真係萎縮緊？其實都可以話開始萎縮，因為有其他媒體出現，因為例如 CD-ROM 啊、DVD 啊，之後就有互聯網出現啦。咁呢個其實唔多唔少都令到某一類型嘅印刷品咧會萎縮嘅，例如報紙啊、刊物之類比較即時性嘅嘢咧，其實都會被互聯網嘅資訊取代咗啦。在電腦屏幕解析度越嚟越高的時候，得到一些資訊那個經驗都會好了嘅。某個程度上都會令到印刷品的需求減低了。但其實最令到印刷業萎縮，可能都是智能手機的出現。因為無時無刻我哋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資訊，例如看到電子書啊、報紙、雜誌之類的嘢，對印刷品的需求事實上是會減低了。 讲到印刷，我哋不得不提字体。原来第一套完整嘅中文金属活字字粒系响香港面世使用，呢套字粒嘅字体因而被称为香港字。佢嘅出现大大推动咗当时文化传播以及影响整个香港印刷史。 因為十九世紀的時候，傳教士 Robert Morrison 啦、馬禮遜啦，利用香港紙套金屬的中文活字印聖經之外啦，佢哋其中一個身份是嚟傳教啦，咁另一個身份咧，佢哋都是一個漢學家嚟嘅，亦都有利用香港紙套即第一套中文活字去印咗華英字典，是第一部真係即雙語嘅詞典咁樣。咁佢去到後期應用在不同層面的地方，譬如印一些中國的經典啦。亦都有印一啲英語學習嘅手冊，或者係唔同語文學習嘅材料啦，去俾海外嘅華人咁樣樣。咁其實我哋再研究落去嘅話，其實應該係會知道，即係發掘到有好多喺外國，無論歐洲或者美洲，甚至即係可能巴西啲地方，其實都有香港字嘅出現。總之係以前有華人嘅地方，就好可能其實有香港字出現過。 Noreen 喺一間藝術機構工作。本身对活字印刷零认识，因为工作而初次接触，就即刻对这种传统的印刷技艺产生浓厚兴趣。 我本身是读设计出身的，咁喺设计入边，字体设计是一个即系好重要的一环嚟嘅。一学的过程会发现翻啊，原来我哋喺电脑入面学的一啲字体排印相关好基础的一啲原理啊、concept 啊。其實都是源自於活字。我成日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啊，點解個行佢叫 leading 呢？其實原來以前在即係活字的世界嗰度，你要去調校嗰個行佢就係真係靠一條條嗰啲圓片咯。發現翻啊，原來電腦上面好虛無嗰啲嘢，曾經是很實在的。 林安师傅退休之后，将呢部陪伴咗佢四十几年嘅活字印刷机捐俾 Noreen 工作嘅机构。Noreen 觉得机不可失，向林师傅呢部活字典拜师学习，而林师傅亦希望佢嘅技艺有人了解，甚至成全。 佢本身系做设计噶嘛，咁对我哋嗰行都系有啲拉楞啦。个意思系，同埋佢好多嘢都系好容易明白我所需要嘅嘢。佢主要就係話佢學咗之後咧，即係變咗我嗰啲傳統嘅嘢咧，都可以即係有人明白點樣做。 因為始終係一啲舊式啲嘅機器啊，佢啲 margin 啊，或者你印色地啊，平時你喺電腦嗰度做設計，未必會有好大嘅限制嘅位咧。原來喺活版印刷嗰度咧，其實係一啲要留意嘅地方嚟嘅。即係可能出咗第一轉稿之後，俾師傅望咗，咁就發現啊，原來好多地方其實下次再做嘅時候要修改啊，要注意咁樣樣。原來即係一個傳統嘅印刷方法同而家電腦嘅印刷方法係會有好多地方會唔同，同埋要留意。咁喺設計嘅時候會多咗好多唔同嘅考慮咯。即係譬如呢個傳統印刷方法，佢始終有啲限制喺度嘅。即係譬如適唔適合印啲大嘅色地啊，或者啲線條嘅，未必可以做到好似即係數碼印刷咁仔細啊咁樣樣。接觸咗啲傳統嘅印刷方法之後，其實會令自己更加諗清楚，即係你印嗰樣嘢出嚟係為咩咧？嗰樣嘢係咪真係咁珍貴呢？咁當然去到即係而家個應用已經唔同咗啦，我哋唔係再好似以前師傅咁樣嚟接單去印卡片單簿嗰啲，咁轉為一個即係創作媒介嘅時候，其實佢嗰個即係好靈活嘅 system 亦都係俾咗一個好 basic 嘅框架喺度。但係中間仲有好多空間去玩，喺入邊再做創作或者諗唔同嘅可能性咯。有電腦嘅話，或者有即係 digital printer 嘅話，其實你 print 一樣嘢，可能真係幾半分鐘之內已經印到出嚟。咁但係佢嘅獨特性就係因為佢冇咁公式化、電腦化。相比起而家印出嚟啲嘢，可能真係一百張都一樣嘅，嗰件事好冰冷。咁相對上，護字印刷呢樣嘢就係因為佢有好輕微嘅一啲唔完美喺度，可能有啲瑕疵嘅，有啲字可能輕咗、重咗，咁但係反而嗰樣嘢俾到啲質感啊，或者我哋成日講嘅温度，好似係嗰件事係人性啲咯。 印刷品都係一個記錄咗一啲時代變遷嘅載體啦。呢、這個菜牌咧，有一啲我哋而家會叫二體字啦，譬如個雞字咧係鳥字旁啦，個蛋字下邊唔係蟲字嚟嘅，姜葱個姜字啦，蟹字就呢個好似夾拐嗰個拐字啊，咁而家都好少會見到一啲電腦排版嘅會有啲二體字啦，或者呢個鮮茄豬肝飯，其實而家都好少見到有呢啲菜式。呢、這個就講緊我哋食嘢嘅文化係有個改變咯，係咯。咁啊，當然喺個文字嗰個寫法都有唔同咯。印刷其實同我哋嘅文化係息息相關啦，都係由文字嗰度開始啊。你可以話係將文字將佢模組化同埋大量生產，大量生產就可以唔受到地域嘅限制，唔受到時間限制。咁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傳播信息又好，傳播一啲視覺嘅文化又好啦，或者一啲物質嘅文化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 印刷反映生活文化，但无可避免地受到科技的冲击而逐渐萎缩。不过 Keep 的学生反而逆流开了间印刷公司，他们认为印刷品的功能已经随时代改变，只有转型才可以生存下去。 我哋唔同傳統印刷廠啦，唔係淨係接單去印嘢，反而係同啲客去一齊去做一件事出嚟。哦，跟呢款，哦好啊，好啊好。O K， 同埋你上次話啲色咧，你有冇特別邊一張卡你係好唔中意嘅色？你 mark 俾我睇。嗰件事可以係印一本書啦，或者係做一個 artwork 啦，或者係整一啲唔同嘅嘢出嚟。呢個係我哋 run 呢個 studio 嘅一個形式咯，即係佢係用印刷嚟做一個工具去產生一個叫做design 或者叫 creative 嘅一樣嘢嘅一間公司。以前可能印一樣嘢就係嚟傳遞一個 message 啦，即係你知道嗰樣 information 咁就得㗎啦。但係而家就唔係用呢個功能啊嘛，而家係佢收到之後，我要打卡，我要影相，我要擺上網，知道我收到呢件嘢，即係功用係有少少唔同嘅。要有 wow 咁樣，阿 Lisa 姐都成日影啲月餅盒出嚟啊，影到好靚咁樣，咁個功能咪就係咁樣咯。即係一個小朋友去考小學，咁其實以前都唔使印本書出嚟啦。咁但係而家點解印本書出嚟？就因為佢係想。即係有個 presentable 嘅一個嘢，一件事物，即係唔會話攞部手機俾個校長睇，話我個仔好叻啊咁樣，會印一本書去 impress 人啦。咁呢個咪就係個 impressive 個位喺邊度咯？ 反而係我印好少，但係咧嗰每樣嘢都好 premium 嘅，即係好精品、好精緻，即係收到我覺得係個與別不同嘅嘢，咁個功能咪唔同咯，即係佢唔係我哋 different message 㗎，但可能係愛嚟 showcase 你嗰個 identity 嘅身份啊，或者係接受到你嘅心思咁樣嘅咯。你見而家啲區議員選舉咧，俾個閲歷你有啲用途咁樣啦，會接嚟接去又加個 data 咁樣。因為如果你唔結合設計咧，就真係不如你 send 個 email 好過啦。咁講真，因為你話印嘢好似可有可無，但係如果你件衫個牌仔冇咗嘅話，咁其實你間公司想賣都賣唔到嘅，倉存啊或者零售都 follow 唔到，因為佢冇咗個barcode咯。就係好似呢個咁牌仔好似可有可無，但係其實佢嘅角色係有佢嘅重要性。 其實印刷你可以話文明嘅基礎添。其實呢個同我哋知識嘅傳播啦、教育啦，同埋成個文化嘅發展係好有關係。印刷其實係一個文化事業嚟嘅，對普羅大眾感覺上係一啲技術嘅嘢，但係其實佢同知識嘅傳播同文化嘅傳承係好有關係嘅。最大關係就是出版業啦、書籍啦，去傳播知識啦。 其實利是封我直接俾錢你都得，但係有啲人就中意係用利是封入住噶。我唔係就俾錢你啊嘛，而家我俾個係個 care 你，係俾個心意你咁樣啊嘛。可能個封買翻嚟要20蚊，但係我入面封都係20蚊嘅啫。但係我點解要用個封去封咧？咁就因為佢想傳達嘅摩定錢呢個信息咯。 紙本嘢可能你嗰張 print 第一張就第一張，嗰張卡係嗰個人寫俾你或者印俾你就得嗰一張。個意義就喺嗰、那個即係個行貴嘅程度嗰度咯，因為電子或者數碼嘅嘢個量可以太多，你即係要儲相啊成嘅話，其實都可以儲好大量喺度，但你就會覺得嗰樣嘢未必好重要，你純粹係啊 keep 得一個 copy 喺度咯。但係當嗰樣嘢係實體化咗，譬如嗰張相你真係曬咗出嚟嘅，嗰本書真係你買咗本實體嘅 keep 咗喺你書櫃嘅時候，嗰樣嘢就會變得更加珍貴，覺得啊呢樣嘢係要 keep 嘅，或者係要流傳落去嘅咁樣樣。 印刷品喺上世紀曾經係文化傳承同記錄不可或缺嘅載體，即使生活喺呢個急速數碼化嘅時代，我哋仍然可以透過印刷品了解過去，感知當下。探索未来，唔知一个世纪之后又有点样嘅文化等紧我哋呢？